京时间8点整，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哎，这两天这书怎么那么火啊？ 不知道啊。 昨天咱俩去看那电影，怎么就得了那么多奖啊？ 哟，我光看热闹了。听说这展览得排3小时队才能进去，都看什么名堂？ 你等等，我上网查查啊。 别麻烦了， 别麻烦了， 锁定北京故事广播，什么最新鲜，什么最热点，什么最有趣，风从哪里来，全让你知道。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95.4 AM603 北京故事广播的风从哪里来，我是田阳。4月3号，著名指挥家韩忠杰先生因病在北京去世，享年98岁。韩忠杰是久负盛名的老一辈的交响乐指挥家，也是我国交响乐事业的奠基者和开拓者之一。对于喜爱交响乐、古典乐的朋友来说，韩老的名字大家可能比较熟悉，都知道他是中国指挥艺术的一代宗师。不过对于不那么熟悉交响乐的朋友，这个名字可能显得有些陌生了。那今天的风从哪里来，我们就来缅怀指挥家韩忠杰先生，跟大家一块聊聊指挥工作以及那些中外知名的指挥家们的故事。 风从哪里来，听了你就是朋友圈里那个最会聊天的人。 韩忠杰先生1920年生于上海，1942年毕业于上海音乐学院的长笛专业。随后他加入了中国建立最早的上海工部局交响乐团，担任场地演奏员。1951年韩忠杰先生在德国柏林举行的第3届世界青年联欢节长笛比赛中获奖，也是最早在国际比赛中获奖的中国演奏家之一。1952年，他从上海来到了北京，担任当时的中央歌舞团乐队队长，并且开始担任指挥工作。韩忠杰先生曾经在中央乐团和中央歌剧院先后担任指挥，为建立一支高水准的中国交响乐团付出了毕生心血。他是在国际舞台上指挥中国交响乐队演奏的第一人，还把我国作曲家创作的许多民族管弦乐作品，比如《春江花月夜》《二泉映月》《梁祝》等推向世界。1955年韩忠杰先生带领乐团参加华沙世界青年联欢节，指挥演出了李焕之的《春节序曲》，而这也是中国的交响乐作品第一次走向世界，在国外演出。而2016年的7月29号晚，在国家大剧院的音乐厅举行了一场中央乐团中国交响乐团60周年庆典音乐会。当时已经96岁的韩忠杰先生又再次登上舞台，指挥乐团又一次演奏起了那首《春节序曲》，而这一次却是他最后一次登上指挥台的表演。韩老的儿子韩宇文回忆道，父亲在生活中比较沉静，不太爱说话，在家里基本上没见他发过火，但是他在工作上却是一丝不苟，排练起来也是十分的严厉。他的耳朵特别灵，乐队中哪个声部第几谱台的演奏员出了错音，他马上就能听出来，并且会直率地指出。父亲看似很严厉，但他也很喜欢和年轻人接触，和年轻人在一起的时候基本上都是静静地倾听。而韩老的女儿韩文燕是这么说的，我爸爸从来都不炫耀自己的工作成绩和自己的经历，解放前他曾在上海工部局乐队为很多老电影配过乐，也和聂耳、冼星海合作过，但他从不拿出来炫耀。有一次我问他，您见过聂耳吗？他说我们合作过。我又问，您见过冼星海吗？他还说我们合作过。我说那怎么没听您说过呢？他说这很正常的呀，就是合作过。 韩老曾经担任中央音乐学院指挥系的教授长达30年之久，培养出了一大批优秀的指挥人才。著名指挥家邵恩先生就是他发现并培养的优秀指挥家之一。邵恩回忆说，韩中杰老师教会了我如何看待总谱，这方面有些人现在也不懂。这不是如何去读总谱上的音符，而是要从字里行间读出总谱里的音乐，它的历史背景，它音乐的美学观点，要看到总谱这张黑白豆的纸背后隐藏着什么东西。韩老认为，如果想从一个只会划拍子的年轻指挥成长为一名真正的艺术家，关键就是要学会怎么去看这个总谱，不是看哪个和弦对不对，而是要通过总谱去看音乐呈现的各种可能性。邵恩先生还提到，韩老在教他的第一课就告诉了他这样的道理，在所有音乐表演的艺术当中，指挥是唯一不发生的。指挥的成功，音乐会的成功，完全依赖于别人去发挥他们的才能。所以跟你工作的载体，包括合唱队也好，乐队也好，你要跟他们建立互相的信任，互相的爱，互相自愿配合的融合度，这才是决定音乐会能否成功的关键。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故事广播的《风从哪里来》，我是田阳。今天呢，咱们一起缅怀刚刚去世的著名指挥家韩中杰先生，也来一起聊聊，尤其是跟不太熟悉交响乐的朋友们聊一聊指挥家们的工作。那经常会看到有人问这样的问题，管弦乐队中的指挥到底是干嘛的呢？做这个到底需要什么技能？不会只是打拍子吧？那一说到打拍子，我顿时觉得这个工作并不难啊。能问出这种问题的朋友，估计啊，您对于乐队指挥的印象还停留在小学的鼓号队阶段。鼓号队的指挥呢，可能的确不需要太多的这个技术含量，只要节拍别乱了就行。而真正的乐队指挥这件事儿，可并不是那么简单。说起指挥这种职业，其实在咱们中国古代很早以前就有了，大概西周的时候就有了指挥的雏形。那时候有种东西叫做徽，当徽举起来的时候，乐工们就开始演奏，而当徽放下的时候就停止演奏，这个徽就实实在在地发挥了指挥棒的作用。后来随着时代发展，又出现了鼓板来代替徽的作用，直到现在，在京剧、昆剧、越剧中，鼓板依旧起到了指挥的作用。咱们再来说说西方，从希腊时代开始就出现了各种各样类似指挥的动作和行为，人们开始用肢体、用手、脚，或者在风琴旁边敲打铁板来指挥音乐的演奏。1820年，德国作曲家施波尔第一次手持指挥棒向观众谢意。而这也是音乐史上第一根真正的指挥棒。从此以后，包括门德尔松等著名的音乐家们都发现了指挥棒这种东西很好用，就纷纷开始推崇这种指挥的方式，而乐队指挥这种职业也便由此诞生。乐队指挥在整个乐队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它不仅是乐队的指挥者，也是乐队演奏的协调人。乐队指挥的具体工作包括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总谱的准备，第二部分是排练的准备，第三部分就是现场表演时候的指挥。一个好的乐队指挥可以让乐队的整体水平大大提升，并且是可以赋予一个音乐作品以灵魂的。那咱们再用大白话来捋一遍这个指挥的工作哈。我们知道呢，乐队在给大众进行演奏表演之前，会经过很长时间的一个排练阶段，而乐手们刚拿到乐谱的时候呢，大家对于同一个乐谱的理解它是不同的，演奏出来的这个效果肯定也不一样，而且不同的乐器之间的配合就会十分混乱。那这个时候呢，就得请出指挥了。 指挥在排练的时候的作用可能和电影导演差不多。指挥看到乐谱，先要去体会作曲家的意图，然后呢，再用自己的理解去进行二次创作。在乐手们进行集体排练的时候，指挥就需要给乐手们说戏了。哎，你这儿需要轻一点啊，那儿得重一点，这个得柔和，那儿得激进点，哪儿速度快，哪儿速度慢，哪个乐器什么时候该进场，这些都是指挥说了算。有人说了，那如果排练阶段大家都已经练得很熟了，那真正演出的时候是不是就不用指挥呢？你看那导演说完戏的时候，是吧，那电影上也没看着他呀。这可真使不得。首先，演出现场的环境和排练的时候是不一样的。演出的时候呢，会有观众，观众的反应会影响乐手的发挥，而且舞台上会打灯光，就连乐器都有可能会因为灯光带来的温度而变得音不准，更不用说人的发挥不是一成不变的了。再说了，不同场地的音响效果也不一样，各种各样的改变和状况都需要指挥来决定到底要怎么改。那这么说的话，指挥这种工作，它既像是电影的导演，又像是战斗中的一位将领。风从哪里来正在播出，这里是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 我是主持人田阳。刚才呢，咱们说到了指挥这种工作呀，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流程。那喜爱交响乐的朋友们都知道，不同的指挥家他所带来的音乐风格也是不同的，就连他们最表面的动作风格都是很不一样的。比如伯恩斯坦和卡拉扬，这两位都是世界最负盛名的指挥家。伯恩斯坦在指挥的时候呢，动作幅度比较大，能够很好的用肢体语言去表达激情，而卡拉扬却总是喜欢闭着双眼，用非常优雅的动作去做各种指挥动作。英国有一本非常著名的杂志叫《留声机》，它创办于1923年，是世界上第一本专业的唱片评论杂志，同时也是同类杂志中最具有权威性和公信力的一本。去年这本杂志就搞了一个评选，选出了有史以来最伟大的50位指挥家榜单。今天呢，咱们时间有限，就来跟大家分享这个榜单中的几位之最吧。首先是最多产的，他就是刚才咱们提到的动作优雅的指挥大师赫伯特·冯·卡拉扬。卡拉扬1908年出生于奥地利萨尔茨堡，是莫扎特的老乡，1989年去世。他在指挥舞台上活跃了60多年的时间，带领过欧洲众多的顶尖乐团，并且曾经和著名的柏林爱乐乐团有过长达34年的合作关系。卡拉扬涉猎的音乐风格范围非常广泛，还酷爱体育，经常滑雪、飙车、开船和飞机，还练瑜伽，而且他的记忆力也是非常惊人，一直都是背谱演出。他还非常热衷于新的媒体技术，尽力在他的演出中使用最新的音频和视频技术，因此也留下了大量的录音作品和视频记录。如果您今天听了节目，对指挥或者交响乐产生了兴趣，那可以去找一张卡拉扬指挥的音乐现场录音，应该是最容易找到的。咱们接着再来说这第二位最全能的，他也是刚才咱们提到过的动作幅度很大富有激情的指挥家伦纳德·伯恩斯坦。伯恩斯坦呢，生于美国，1935年入哈佛大学学习作曲，后来又进入柯蒂斯音乐学院学习指挥。1959年他成为了纽约爱乐乐团的音乐总监，也是土生土长的美国人中第一位获得指挥国际级乐团殊荣的指挥家。那为什么说伯恩斯坦全能呢？因为他不仅仅是一名指挥大师，同时还是一位著名的作曲家，而且他的作曲涉猎很广，既包括古典器乐交响乐，也包括芭蕾音乐、歌剧、室内乐和钢琴作品，甚至还有电影音乐和卖座的百老汇音乐剧。比如大家都听过的《西区故事》就是来自伯恩斯坦的创作。 第三位是最年轻的，他就是1981年出生于委内瑞拉的指挥家古斯塔夫·杜达梅尔。他五岁开始学习小提琴，之后又学习作曲。从音乐学院毕业之后，他曾经在拉美小提琴学院工作。2004年，杜达梅尔在国际马勒交响乐指挥大赛中一举夺冠。2007年应邀出任瑞典哥德堡交响乐团的首席指挥。2009年又受聘成为了美国洛杉矶爱乐乐团的音乐总监。2017年1月1号，著名的维也纳新年音乐会迎来了36岁的杜达梅尔。他也成为了维也纳新年音乐会有史以来最年轻的一位指挥家。杜达梅尔的童年时代，委内瑞拉政府在全国推广了一个用音乐改变贫穷孩子和问题少年命运的大型音乐培训项目，音乐救助体系。在这个体系中，每一个孩子都可以免费得到一件乐器，并且可以在乐队中学习演奏。杜达梅尔就是在这个项目下开始学习音乐的。他也曾经说过，音乐在委内瑞拉可以改变一个人的命运，不同的人生轨迹之间也许就差着一把小提琴的距离。咱们再来说下一位要介绍的指挥家，很多人可能会说他是最怪异的，他叫做卡洛斯·克莱伯，也是伟大的德国指挥家艾利希·克莱伯的儿子。咱们现在说的这个史上50位指挥家是来自《留声机》杂志的评选，其实在 BBC 音乐杂志上也曾经选过一个史上最伟大的20位指挥家的名单。而这个20人的名单特别之处在于，它是由当今世界上100位知名指挥家来投票的，是指挥家来选指挥家。在这场投票中，有一位一生只指挥了96场音乐会和大约400场歌剧的低产指挥家，却超越了其他公认的乐坛巨匠，荣登榜首。他就是卡洛斯·克莱伯。有人会说，卡洛斯一点都没有现代指挥家的样子，他不签合同，不回信，不接受采访，还经常临场取消演出，和当代的经济制度显得格格不入。而他的指挥之迷人，性格之古怪，在当代指挥家中也是独树一帜。他永远不宣布他将要指挥什么作品，直到他到达排练现场才告诉乐手。在乐团的日程表上也只是简单的写着节目正在安排中。他要求拥有音乐方面的绝对权利，如果事情不按照他的路数走，他可能会马上离开。这其中有这么一个故事。1970年，卡洛斯·克莱伯计划和意大利的钢琴家米开朗杰利合作，录制贝多芬的第五钢琴协奏曲。两个人在音乐会上曾经有过很好的合作，但在录音室里却出现了麻烦。录音前，首席大提琴师问了一句米开朗杰利：您喜欢什么速度？大提琴手的话音刚落，就听见卡洛斯·克莱伯走了出去。没过多久，他已经坐上飞机离开了。我们现在来分析一下大师当时的心理，估计他可能会想，我才是指挥，甭管什么速度，那都是我说了算，你们还问钢琴家喜欢什么速度干什么呢？虽然说这位大师的性格是相当古怪，但他的艺术造诣却是无与伦比。曾经有乐评人这样形容卡洛斯·克莱伯，当他走上舞台的时候，看起来很笨拙，好像为来到这里而道歉似的，但是一旦他举起指挥棒，人们所有的怀疑都会远去，而接着音乐的魔术即将开始。 由空气流动引起的一种自然现象，大风起兮云飞扬，桃花依旧笑春风。风还是风潮，是风物，是风景，是风格，是风范，是风度。 风从哪里来？你一定想知道。 风从哪里来？您一定想知道。大家好，我是田阳。今天咱们先是缅怀了刚刚离世的著名指挥家韩中杰先生，又聊到了世界上许多风格迥异的伟大指挥家们。说到这儿呢，可能有不少喜欢音乐的朋友会问了，我也学了好几门乐器了，也很喜欢交响乐，我想当指挥，怎么能当上呢？对于这个问题啊，其实我告诉您，我也是个门外汉。不过呢，我特意去查了一下咱们中国音乐的最高学府中央音乐学院的指挥系，粗略的了解了一下，要想成为一名指挥都需要学习什么。首先啊，这个指挥系的本科生教育跟很多其他专业不一样，人家学制是5年制的。以前呢，我听说过这个建筑学和临床医学是5年制，原来这个指挥啊也是5年制的。因为指挥属于音乐领域的高精尖人才，所以呢，培养指挥人才的模式也非常独特。咱们这个上课呢，都是一个老师教好多个学生，对吧？人家上课是3个老师对一个学生，而且是单独授课的方式。这个专业课程方面呢也很复杂，有这个总谱读法、高级视唱练耳、双钢琴交响乐演奏、合唱、乐队训练学、和声、复调、作品分析、配器、现代作品分析等等。除此之外，指挥系的学生在思想品德和人格构建方面要求也非常之高，有了超高的音乐技能，再加上人格魅力和艺术修养，才有可能成为一名优秀的指挥。那时间有限，咱们今天关于指挥的话题呢，就先跟您聊到这儿。既然是说指挥啊，节目最后呢，咱们就不听歌了，送出的是由韩中杰先生指挥中央乐团交响乐队带来的小提琴协奏曲《梁祝》的选段。我是田阳，代表编辑彭小雨，感谢您的收听。风从哪里来？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